锵锵三人行，本来咱们要聊这个更大的事件哈，但是现在来了一个比更大的更大的事件， 每天都有新闻发生。 对，咱们顺带给冯小刚导演这个潘金莲这个做宣传，当然他可能不高兴啊，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有的时候客观上就是起到了宣传作用， 是， 对吧？这方面家辉近年来很懂这个， 经历了苦难。 对， 那到底潘金莲怎么样啊？发生什么事？ 潘金莲先是说迟到，不是潘金莲不是范冰冰啊，是人家的电影，在华中师大。我也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但是但不是一个学校，就是这个宣传电影嘛。先说你看照片，说是这个冰冰呢，哎呦，这个特诡异啊，说今冰冰到的时候啊就迟了十几分钟，然后呢往下看说是什么安保问题，然后过一会儿又说呢他得离开，甚至有留言传出啊，说当时有人威胁说如果不离开啊，范冰冰不离开就断电。最后好像是这个小刚导演也这个生气了，这就是怎么着，然后范冰冰就走了，据说向观众鞠躬，据说冰冰又流下了眼泪啊。然后 他离开的理由是什么？ 你再往下看，然后冰冰你看现在这明星都会为人的啊，回去之后都安慰粉丝说都不容易，我到家了，没被劫持啊。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奇怪啊。 我今天看了那个说法，说现场好像是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会议在举行，所以现场的安保就特别严格，所以他光是进到这个会场就已经是层层安检，好不容易进去了以后发觉大家看到范冰冰来了就特别的骚动，然后呢你也知道高级别会议的安保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担心这些粉丝的骚动造成混乱，所以呢现场就感人了。 所以现在就可以证明大明星就是乱源，对吧？ 这种经历我倒是有过，不是我是大明星，是我在一个大学演讲，有现场有600个听众的位置坐满，还占了300个、900个，然后好像突然有另外一个临时举行的什么活动，学生活动，是有一对蛮出名的演唱会的乐队来，然后我开始讲了10分钟之后跑了一半。跑走了一半，跑去听那个临时举行的演唱会那个，我真的蛮想，假如当时我有权利的话，我就给他们断电，不准他们敢那个抢我客人， 抢你客人。 你知道我作为干这行的哈，我有一个特别的尴尬，在各地呢，我经常碰到，我还没法跟人家谢绝，好尴尬，因为什么呢？我对我自己的知名度，我认为我有清醒的认知，没有几个人认识我，真的没有，我就没有什么带大名气，你知道吗？就是，但是呢，人家接待我呀，我一到哪儿去活动啊，人家是把我当大明星对待， 是， 就最难受的一次就是好，就是非要找一圈保安，个个穿着军装，只不过没带领章，对吧？哈扎着腰带，好，然后说窦先生。走，你们保护啊，夸手拉手站上一排，包围在中间，对吧？我这不可说，我说没人认识我也蛮无所谓的，对吧？即便有一两个上来人给你照个相，不会人多的，据我的经验，是吧？非要那么说，不行不行，这一直送到房间啊，夸夸夸。有一次在长沙，你知道吗？那个还不是在酒店里的活动，需要过一条街。 对，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就一对就是会议到我住的酒店要经过一条街，结果大街上一个奇观出现了，就是十几个保安手拉手拉成一圈，我站在圆心就这么过马路，没有人看，对吧？快走快走快走，我说散了吧，不算，说窦先生放心，我们一定护送，而且都是保镖的神情，咔咔戴着墨镜啊，啪四处看，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天，哎呦，我说以后各地单位啊，麻烦就我没那么有名，你知道吗？我经常就 这对你的一个尊重，就是他这是以高规格来接待。 要是咱真是冰冰，有那么多人挤在这儿，我心里也很满足，是吧？这个仪仗是合适的，但是问题在于经常碰见周围圈外空无一人呢，你知道吗？那个观众走得比我还快， 尴尬。我碰过一次去广州一个活动，颁奖礼嘛，电影颁奖礼，走红地毯，他们大会很好心安排我跟谢安琪一个歌星哈， 香港啊， 也蛮受欢迎的，在广州一起走，他牵着我走。已经很尴尬哈，因为那大会预先没通知我说要上台颁奖，没，我就随便穿哈，已经很尴尬哈，一直走红地毯，当然很多人拍照嘛，都是拍谢安琪， 然后走到红地毯尽头呢，有一道墙，然后不是要签名吗？轮流签啊，那谢安琪先签，然后大家就 拍照 拍照。谢安琪签完笔给我，我一拍的时候，那摄影全部摄影就散了，转头就啪就散掉了。我一个人就在那边孤零零，老人与海，老人与桌，老人与笔，然后就在那边签名，没有半个人给我拍照，很尴尬，全部散掉，好像见鬼一样跑掉。 我是在咱们节目里我曾经讲过，但是正好接着你这话，我觉得最可乐的有一次是十年前多少年前，当时我跟一个公司做了一个就是大道张子强的那么一个节目，最后发行那个碟，那个碟卖 VCD 卖。那那个影音公司呢，就让我到上海啊去签售。当时上海看不到凤凰卫视，那没有人认识我。后来我还跟人家说，我这个人特别害臊，你知道吗？我说你让我的签，人家没人让我签，那我不就尴尬吗？他说你放心，邓先生，我们都安排好了，一百多个呢，是吧？你放心，肯定现场情况空前。然后我就去了那个书店，最后签完了之后，我心里数着数，就一百多个， 就也没多， 没多，没一个都没有， 还看到他们在后面领工资，发工资，周老板，然后看到你就说周老板， 反正经常会有意外的事件发生，对吧？冰冰的这个更大的事情发生之后呢，咱们说一个比他小的事情啊， 这件事比他小啊， 哦，上， 这件事差千钧一发， 现在。在很多八卦一族里，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范冰冰出个什么事儿，可能比飞机相撞还引起他的注意，对吗？但是像我们这样忧国忧民的人，我们当然要把重心放在上海虹桥机场十月十一号出的这个千钧一发。你先看看这个啊，这个十月，你看民航就整个虹桥机场那个塔台好像都就地免职了，就是转岗，然后就是这个非常严肃，叫 A 级，就是最严重的一级，就是险些造成几百人的机毁人亡。你再往下看，你看这是当时的这个画面，一架飞机在起飞，另一架飞机横穿跑道，两架飞机最接近的时候才十几米，十几米啊，差三秒钟两架飞机就撞了。你再往下看，一个是 A320， 一个是 A330， 你看这就是英雄机长。这个机长，他们现在说调查出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就看出这个老司机啊，老司机他就是不一样。就当时啊，这个现在调查原因是这个塔台的这个空管员好像沟通有问题，就是你不清楚这个飞机是什么位置啊。然后呢，这个主要责任是塔台的，但是那个横穿的那个好像也有点责任。 就是说，你一定看得到你前面有没有飞机的吗？ 还有就是他关了应答机。然后就是，然后呢，这个 A320 这往上要就起飞，已经当时加速到时速200公里。你想时速200公里的时候，突然看见前方一个飞机横穿马路，横穿跑道，结果你看副驾驶的这个本能，据说是踩了一下刹车。 对。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踩刹车，踩刹车肯定撞上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机长马上接手，强行起飞，就在时速240公里的时候，噌一下子就从这个横穿的这个上面腾空而起，险些相撞。 太可怕了！这是为什么会有人关应答机这件事情？你是要想看我们在飞机上？ 他们有示意图，你可以看看当时这个情况怎么发生的。 这时候飞机已经起飞，那个时候左边的飞机是听不见的。 不晓得飞机上面的乘客知道这个事情吗？ 应该没有感觉。 假如他们知道，就不晓得有什么反应。等于是说，那一秒钟，当他们知道的时候，其实本来他们可能已经死掉了。 对吧，这真是没法想。 对对 对。 可是那机长，我猜不会跟他们讲。坐飞机啊，坐内地也好，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有一个跟在国外坐飞机不一样，很讨厌。那个开飞机的机长不讲话。 很酷的，对不对？都是连几乎连起飞都不讲了，连报天气什么都由那个空中小姐随便讲几句。然后我们坐国外的飞机，特别欧洲的飞机哈，话很多嘛， 对， 跟一边开飞机一边讲嘛，每隔半小时 ，This is your captain speaking， 然后又讲了一堆。哎，可是你别说，安心，他会告诉你，哎，我们等一下碰到乱流，大概15分钟，你们放心，fasten your seat belt， 你放心。 对，华人不说话的时候就应该不安心，因为要全力处理前面航船跑道了，是吧？但是你知道。世界航空史上最惨烈的这个车祸，不是最惨烈的空祸，其实不是发生在天空，就是发生在地面，就是西班牙的一个机场，一架荷兰航空的737和一架泛美航空的737真的撞上了，撞上之后也是穿跑道，在跑道上就撞上了，撞上之后583人，两机啊就机毁人亡，这是死人最多的这个一次。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现在是华东空管局13名领导干部是吧？什么处分撤职，然后这个当班指挥席的管制员终身不得再干这行了。但是我刚才说这个当班机长叫何超，记一等功，可能给物质奖励。 那我想知道另外一架飞机的机长呢？ 犯点小错。 什么叫小错？他也这个没看到另外来机，那怎么会是小错呢？ 对你这，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再小都是大错。 所以我就是说，之间整个这事情是差点发生，但重点是后面的就责，你就会看到是整个系统的一个问题，你懂这意思吗？第一，当然这次是从上到下都处置，然后现在好像是给予很严重的处置。但我第一个想的就是，最近虹桥机场人手挺缺的，一下子3个班不见了。13个人不见了，你要怎么去点补13个专业人员？ 塔台没人了。 对，就说真的， 这倒不会犯错了。 那后来就反而引起意外，本来没事的。 很紧张哎，哎，你13个人，你就算你的人力要在短期内怎么补齐这？ 现在好像就是空管局帮他们代管一段时间。 那你就人手，我觉得说，那起码还要补13个人这样，一下你要从全国再找13个人，那各个地方你得调职，或者是大家的那个工作量要变，时间变长，这是24小时的一个活儿。他跟我们做主持一样，你在这个镜头前，或者你在这个工作的那个时候，你的强度是很大，你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一个错误，对吧？尤其是这平均一两分钟就起飞一班班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下13个人好像是负责了，但某一种程度，我觉得。 对啊，你说对，就是说你知道，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全国7000名空管员的哀鸣，就说我们已经连续3年降薪了，然后说大家他们说这个空管员啊好像要求的素质很高， 是啊， 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呢，就是他的收入啊相当于窄体机飞行员的1/5，我也不知道这个就算少啊还是少啊， 就是收入是吧？ 收入是偏低的， 而且想起来他们行当也不容易有弹性嘛，不容易有红包嘛，总不能你先给我2000块红包，我给你先起飞，这台飞机先给我这个，我给你，你没给我红包，慢慢等，延误5个钟头。 在美国，空管员是所有就是地勤人员当中那个薪水最高的，而且他们的人员相当少，不到10000，就好像全球才10万人不到。所以它是非常高素质的一个活。那为什么在这边下降？我今天看很多网友啊，有人说这个讨论制度，说为什么第一这个人才本来就不足，然后说是因为薪水就是太低，所以没有人才。下面网友骂声一不断，说凭什么要给他们高薪水啊？这个难道要有薪水才可以表示说有好的素质吗？难道这些工作不能给他带给他们成就感吗？我就觉得大家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怎么特别仇视别人加薪？这如果他有这个技能，你就是应该培养这样子的人才，不是吗？那今天为什么会这个？而且今天这件事情，我觉得它绝对不是一个的错误。这我不知道，我看完特别有感触，就跟我们真的跟我们做新闻一样。今天一个主持人讲错话，我们常常就笑一个主持人说：“哎，你看你读错东西。”但我常常有苦说不出，这背后有多少个层层的把关。第一，这个稿子谁审的？ 对， 起码有3个人审，审完了以后呢，编辑你要不要再看一遍？编辑完导播导演你在出标题的时候你要不要再看一遍？你看到那个 auto Q 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再看一遍？我看的时候我是最后一道了，所以换句话说，这过去有10个人在把关，到最后出错骂谁？骂最后的那一个人一样， 你就吞掉了， 就吞掉。那问题是，这为什么会有10个人连环错？那如果这件事情常常发生，或最终酿成重大的我们只是播出失误，但那个可能会有人命的问题。那为什么？因为你不想把，没有人想把事情做到最好，因为这件事情这是一个 这是个很官僚的， 是、就是、 官僚的 重复。 所以你看，我现在我要是找人呢、啊，就是哎，就是有一些合作者，年轻人，我很信任他们；也有一些我很不信任他们。我发现呢，其实真的说是什么奖勤罚懒啊这一套啊，我真的选合作对象的时候，我不看这个，因为我觉得那是经理考虑的问题，而且我觉得，其实我就是看人的这个德行，你知道吗？就是天才就是专注。你知道吗？优秀就是细心，没有什么神秘的，就是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些人，就是大头虾，就是马大哈。我跟你说，给多少钱都没用。我现在就，因为从我自己的感受上来说，我觉得人只有两件事，对吧？你要嫌钱少，你可以不干，但是只要干了，这事儿就跟钱没关系了，对吗？ 责任感嘛。 对，就是跟钱没关系。 我查了一下材料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法国啊，那要控制它。前两个月炒掉了四个年轻人，炒鱿鱼，理由一样，就是他们在控制飞机起降的时候玩手机，你知道吗？就在控制塔里面，然后再发那个 Twitter 什么的哈，然后就他们说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啊，本来以前一直都有，那没有炒，只是警告，就过来，哎，文涛老弟，不要玩手机，专心工作，现在不行了，马上炒。然后希望可以下组别人。他说那个年轻进行的，不管你有多专业，到最后呢都拒绝不了那个手机的诱惑。 这就是不专业了。 对，他本身啊还是一个，就说我就说是个人性， 对， 就是德性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很多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也拍一个新节目哈，我就跟你讲讲两种，比如说我这家辉还参加呢，我想象着一种面光的一个效果。你看，我就带着这个我想象的，我去登门拜访这个中国电影界，也是一个大腕吕乐，人对他吕叔，哎，真仗义，就是给我们干完了活，塞给钱都不要，就为朋友帮忙，这不是为钱呢，但不是为钱，他听了，你听听一个专业的这个摄影导演，他我说完了我的要求之后，他在他家那沉吟了一会儿，说你们这个节目是要搞成黑帮开会吗？哎，他说他就知道在我们电影里是这么一种效果。然后呢，他说好，那天到那天我去吧，我带我几个团队去。 对， 你知道我就见到了人家这个吕叔，就说这种哎不是为钱，给你帮忙哎，给你帮忙这么一个杰出的一个摄影，他是怎么做的？他带来了他一个团队的人，你明白吗？带一个团队，所以我们那个客户见到之后都说，哎，咱们这是个小节目，你看咱们几十个人全带来，然后说，文涛，你的那个效果是这样，你看打出来了之后，然后全拆，说我建议你的 第二个效果 是这样，然后说拍五分钟，你看，我说这个更好啊，比我想的更好啊，我说要这个吧，他说你别急，我还有第三个效果，夸又拆，就拍，说你看这行不行？然后我说，哎呀，太好了，这后两个哪个都行。然后他说，现在咱们走，就不在棚里。 对， 他说，我觉得你这个节目啊，是在真实环境里发生，那靠一些自然光会更好。他说，我帮你联系了一个酒吧，咱们到那儿，哎，窗外也有风景。 要哭了吧，这么好的人。 我的天，我最后真恨不得哭了，我说这就是一流的，就是人家的专业性。然后呢，我说我们的团队，我说哎，学这样 copy 对吧，大师给弄好了，咱们一模一样 copy， 最后弄出来，我说不一样啊。他说啊，这个不一样啊，这个那不一样。比如说家辉，我说这个家辉这个面光还有点暗。他说这个我们研究了一下，主要是这个你别的嘉宾呢，你们这个脸呢长得比较圆润，家辉呢有点瘦，说他这个两个腮帮子凹进两个坑，所以就有阴影。我说全世界有人跟我讲嘉宾说你长太难看了，所以我们不能打。哎，当然最后， 请收回“难看”两个字，他们不是用“难看”，他们说瘦。我明天去打 Botox， 放心。 对，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有点发脾气，我说你怎么这么容易妥协？怎么这么容易妥协？就是，当然最后我也向他们道歉，我说我是减肥饿肚子，有点容易上火。我说，而且最后他们，我这一发脾气呢，做到了。就把家辉打得很帅了，就是你明白吗？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相比我说你们做得到的。 你知道我有一次拍东西，我真的觉得更妙了，就是个外景，然后呢，外景都会有一个那个给导演看的那个 monitor， 然后那个 monitor 呢，就是给导演看说光啊什么的，对吧？ 然后呢，我就说，哎，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我到底就是头发有没有遮住什么的？他们就转给我看了，结果一看后就觉得特别黄。然后我就说，哎，今天的光是不是特别暗？因为我平常是不太，我这种小牌怎么可能讲什么？但我那天特别黄，整个是蜡黄的。我说不对，我看那个 monitor 是黄的。你知道我们导演说什么？我们导演说，那个哦不，导演把灯光师叫来说，又听说这是黄的，是不是我们灯怎么调？灯光师妙了，把那个 monitor 开亮。行，现在是亮了。然后我就说，行，麻烦导演，接下来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PS 下面打一个，请观众把家里面的那个面那个电视机调到亮度最亮，我们再也不需要灯光师。他就这样子在我面前就这样，我想说，这个有时候生气不是说你要不要对我好 ，no， 我觉得这是一个专业度的问题。 对， 所以就我跟你说，今天的年轻人真的是可以说，就你想出人头地吗？我跟你说，人家会选择你，你跟别人的胜出的不同，不是因为你多聪明，因为你更细心。其实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聪明就是细心，想得多。比如说，你能不能想象到，甚至你要拍一个节目，你能不能想象到人们在 iPhone 上面看的时候，人们通常不会把亮度调到最亮。 对。 于是你的那个亮度反映到这什么叫用户体验？ 对。 这才能做好工作呀，对吧？ 对对， 这是我就这样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很有共鸣。 啊，现在脸上俩坑的可以说一下。 所以你是碰到好人，你说那个吕叔 吕乐， 吕乐是在北京嘛？ 北京。 因为我在香港碰过类似的情况，也是有个难题嘛，要去处理，跟朋友说，他也是非常仗义，没问题。不要讲钱，我去帮你，也是带一个团队来，也是跟你一模一样，弄了第一个效果我给他看，然后很好，他再弄一个第二个更好，我说好，就要这个，他说不急，还有第三个啊，可是第三个就要收钱。 这是香港人。 香港人第三个我就很急啊，当时说，我说第三个第二个已经这么好了，那第三个怎么样啊老大？他就慢慢不讲话了，第三个吗？那就要收钱了， 金牛拿来， 那你最后就给他钱了哈，所以生意归生意，一码归一码，所以你是碰的好人。 哎，我的，所以我就说，你记得你就说这个机师，你记得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就是你这降落在哈德逊河上，纽约 那个机长 伊斯特伍德的，你知道这个机长不是英雄吗？你知道在美国？这个电影反映的是什么？他受到了精神压力快近于崩溃的调查。就美国那个航管呢，就是说当时的空管告诉你在附近机场降落，你为什么判断你要降落在哈德逊河上？然后呢，法庭上就是不是法庭，听证会，就是说多少次，最后他就快崩溃了，因为电脑模拟，电脑模拟当时的情况，不必降落在哈德逊河上，完全可以降落在附近的机场。哦呦，这个精神压力之大！但是最后他想到了一个什么？他说：“你说的是电脑，我要求用人来模拟，因为人在突发这种情况的时候，人有个反应时间。好，人模拟仍然是就像那个电脑游戏一样，仍然可以平安降落在另一个机场，不必冒险降落在河上。然后他就说，你扣除30秒的反应时间。”就比如说你发现飞机横穿跑道，或者你发现这个情况是人呢，不是电脑啊，我需要处理这个情况，在众多不可知的信息里。好，那反这个听证会裁决扣掉30秒，结果扣掉30秒，那两个模拟机师哐就是电脑显示啊降落就是不成功，于是最后还了这个机长荣誉，就是说你当时的直觉多年的经验判断只能降落在哈德逊河上是正确的。 是 就是这么严密的这个监控。 这电影里面其中有一个最感人我觉得地方在什么，他那个调查期间那个压力大到让那个机长自我怀疑，记得吗？其中他还跟他太太说， 对对对对，你也看那电影 啊，万一呢，万一真的是我判断错误了，连他都不敢相信自己啊。 对， 他刚开始明明是说我确定当时是不够时间降落在另外的飞机场，一定要降落在河，到某一个点他不敢信任自己，可是要调查是必须的嘛。所以假如说回上海这个事件呢，除了说炒鱿鱼等等啊追究以外呢，真的有帮助呢是要调查，因为你调查知道状况在哪里，才能改善你的制度。我不晓得内地有没有调查这个过程，当然调查过程是痛苦的啦，对某些人来说哈，而且里面是说什么那些保险公司也非常可恶嘛，保险公司一定要把你逼到 啊，原来是你错，他不需要赔。 对，我觉得他，可是我觉得整个调查过程在这件事情上太速战速决，也很中国式，就是我们很快的把一批人然后解决掉，然后就告诉你这件事情结束了，这我觉得是比较紧张。 塔台没人了， 对， 薪水太低了。